线，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下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早晨有轻雾，东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早晨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比较差，而且白天时不时会有降雨，驾车出行的朋友请注意安全驾驶。那么预计今天以来以及未来的两天都会是多降雨的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 路况信息。 接下来再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这样一些：南四环马家楼桥到科峰桥的由东向西方向，北五环奥林西桥到仰山桥的由西向东方向，南四环马家楼桥到刘湘桥的由西向东方向，以及南五环德茂桥到旧中桥由西向东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主要路段有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方向，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方向，以及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的由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几天下雨下的呀，这种蒸腾的感觉呢已经是油然而生了啊。 那肯定的呀，这个下边的这个地面啊都湿了，湿润了，然后吸了很多的水汽，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再蒸腾起来，哎，这个感觉就是在包子锅里头睡觉一样。 你这个形容啊，那我们都成包子了。 这个因为你像你外边是皮儿，里边是馅儿，是不是差不多吧？ 好吧，你说这种非常闷热难耐的感觉会不会影响人的认知能力啊？ 那有可能啊。 对啊，其实之前呢做过一些报道啊，说这样热的天气对人的健康啊肯定是有影响，那么对于人的一些大脑包括一些认知能力也有影响。但是之前呢所做的调查都是一些老年朋友和一些小朋友。那么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个最新研究呢，他们调查的是一些年轻力壮的人， 就像你这样的。 那好吧，年龄在20岁到左右的这样的健康年轻人，他们进行了为期2年的追踪调查。 结果呢？ 结果就发现呀、啊，把一拨人呢搁在有空调的屋子里， 嗯， 把另外一拨人呢搁在没空调的屋子里， 嗯， 然后就让他们热着， 嗯， 5天之后呢，就发现啊，这个没空调的这屋里的大学生们啊，20名啊。考试成绩 就不行， 就差了很多。 是不是热的，整天想睡觉？ 对对对，虽然说这个不能说是一个最终的结论，但是呢，确实能够体现出室内温度对于人的认知能力会有明显的影响。 因为你首先是一个生物体啊，你要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舒适的待着，舒适的活着，那你可能就有更多的这个精力去思考别的事情。 嗯， 哎，如果你活的都特别难受，你还哪有工夫想那个 A 加 B 等于 C，C C 平方等于 A 开根号这些东西，你就那肯定想不过来了。 对。那么通过这个最新的实验呢，我们也是想提醒一些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就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 嗯， 除了身体原因之外吧，有些人呢他确实他舍不得开空调、 哦、 家里明明装了，但是怕费电他舍不得开， 或者有的开 就那么热着就那么扛着 也不好， 这天儿他扛不住、嗯、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长期处于这样一种就是高温的状态的话呢，你的皮肤啊它没有这个调节功能，会得一种特别严重的病。 哦，这叫什么？ 我们通常叫中暑，但是比中暑还要高一层的病叫什么？叫热射射病。 哦， 这个病、 就是、 如果严重的话会危及人的生命的。 辐射的射啊， 对， 就是你被就是身体的这种调温的机制被打乱了， 哎、 甚至被破坏了，那就是比中暑还要严重。 就你热的时候连汗都不出了， 对， 没有这个调节能力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大家在热的时候就别扛着、 嗯、 你不用开那么高，你开了一个适宜的温度其实也费不了多少电。 哎，假如说没有空调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啊，想别的辙呗、 哎、也有的老年人我说哎，开空调，住空调我不舒服，就是你可以采取另外一个 方式，吹风扇也可以啊。 哎、对，你用一个风扇来调节一下空气流动的时候，它的温度也会往下走。再有一个，你在这个房间待着，你可以开开另外一个房间的空调， 嗯， 然后通过风扇的这种调节呢，让两个房间的空气产生一定的对流，这样呢温度也能下来。 嗯，当然也提醒年轻的朋友啊，就是长时间的在那种很低温的空调房里待着其实也不是事儿啊， 也不好， 虽然天很热、啊、但是该锻炼还得锻炼，该出去溜达还得出去溜达，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嗯、 才能够维持平衡。 其实你这汗出来之后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热。 好，温馨提示之后呢、嗯、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热情的帮友来出主意支招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Good morning, it's a wonderful brand new.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家提出的一些求助方面的问题啊。 嗯 嗯， 这位朋友呢是练书法啊， 挺好， 写那个毛笔字啊，而且人家还是那个什么笔墨纸砚都齐备的啊，得在那砚台里研完了墨，蘸着墨写这个毛笔字。但是他说练字的时候啊，这砚台里墨少了就干得快，你说要是墨多了呢就又写不完，放在那儿它又干了，总是会浪费不少墨啊，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吗？ 啊，就是不管是研的墨还是倒的墨汁儿、哎、就是最好就是合适 是吧？ 啊，别浪费了。 我觉得哈、啊，如果是研墨的话，这个情况就会好得多。 嗯、 你比如说，拿那墨块，你滴一点水，拿那小勺弄上一点点水，然后研完了，差不多你看着够用的，你就研那么多就好了。可能这位朋友说的情况更多的是倒那墨汁的时候，你看手上没准儿，啪一倒，倒多了。 嗯， 是吧，这个情况比较多一些。 总而言之呢，就是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方法呢、嗯、可以让这个已经倒出来的墨汁儿呢 干了的那个 不用干的那么快。还有呢就是有可能它写在这时间比较长， 嗯， 这屋里又有点热，是吧？然后 有那么快？ 他就干，咱们也得保持那么一会儿，是吧？ 哎、 问问大家伙儿啊，尤其是这个练书法呀、画国画的朋友啊，这方面应该有经验啊。 行，这个墨汁儿不要干的那么快，有什么方法？ 好，下面这位听众啊，他想了解一下，他说他从来没有坐过高铁。就估计是现在不是暑期了吗，打算出去玩一玩。 嗯， 说听别人说呀，第一次要坐高铁的话呢，得去那个车站，得去检查一下，核验一下。 啊， 说还得在网上什么注册一下。 12306。 哎，他说我不太明白， 就是说 明白的没有。 你就算你从来没坐过高铁，你第一次坐高铁，也未必就非得去核验。这个所谓的第一次去车站核验，是指你要在12306上注册以后，通过网络购票。有这个核验以后，你才能够在12306上去 注册 网络购票。 对，嗯， 对，这个是需要核验的。但是你说我就到火车站，我买了一张高铁票，我上车，这个完全可以， 有身份证就行了。 哎，拿着身份证就可以。 啊、对对对、 啊，其实顺道就核验了。 对，这个是2014年3月1号起实行的网上购票，就需事先通过身份验证的这么一个说法。 我记得，反正城里你要比较近，到北京站的那个售票窗口，它有一个专门的窗口啊，就可以进行这个核验。哎，你到那儿现场有工作人员会帮助你，包括下载那个12306的那个 APP， 然后怎么注册，怎么操作。如果您自己不太清楚的话，那儿的工作人员都会手把手的教您。 好吧， 嗯， 估计有这么一回生二回熟哈。 哎，对对对，就这一次完了以后，您就都再也不用去了，您就在家里打开手机，打开12306那个 APP， 然后在上面选好车次去订票，就特别方便。 嗯，其实也是已经进入了到了这个暑运期间了。 哎， 大家可能都是憋着出去玩啊。不过最近出去玩呢，真的要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因为很多地方都在泄洪啊，还有一些有这种洪峰过境什么之类的。昨天我们看到那个四川某地洪峰过境，有两个特别高大的那个人物像， 对， 有一个东坡先生已经被冲倒了， 倒了啊， 黄庭坚先生还在那儿。肩颈着呢， 山体都滑坡了，你说他还能在那儿待得住吗？ 对，虽然这个网友啊拍上图片来，拍上视频，就是哈哈一笑，但其实你能够感受到这背后，这洪峰还是很厉害的。 是。 另外呢，现在就是咱们通州那边的一个什么渠也修好了，也要这个开闸放水，人家明令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期间不要在那个河道里面玩，或者通过这个河道，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放水，但是居然还有很多人。他是真不怕死吗？ 就是他习惯了、啊、 真想考验一下自己的水准吗？就还在那儿走。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哎，所以小心一点。这其实好多朋友都理解说，哎呀，这个雷雨天多，夏天我坐飞机没准儿，坐高铁肯定没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水大了雨大了，可能高铁也会受影响。 对，他关键他停的那个路灯架没招没落的哈， 没错、啊、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啊，这位是看来是个热心人，他说楼下有一个停车位啊，这个 不热心，你看、 哦、 没看明白吧？啊， 他说自己停了， 心 停了5-6年了，说但是呢，哎呀，怎么楼上啊有一个租房户啊，买了车以后呢就跟我们抢车位，然后就说，哎，这个车位是你买的吗？啊，这是公共的，是吧？在这个地方公共车位，反正我抢着我就停。这种情况下，他反映这个问题，您是想问什么意思呢？ 他什么意思啊？ 这个车位， 啊、 对， 他有点憋得慌。 就是那车位真的就是说谁抢着谁停吗？是吧？我们都停了那么多年，有先来后到啊。他是不是这样想？ 但其实呢，如果这个地方啊不是您租的，也不是您买的，就是一个公共停车位的话， 那 还真不好说。 还真是 真的就是谁站上了谁就停。其实这种情况挺多的， 对， 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它没有那个地下车库，路边呢也可能车位也不够，就小区里面啊，院里面有那么几个紧张的车位，也不收费，大家呢就把车停那儿，而且呢就为了这个车位不被别人占走，我这车我就搁那儿了，我都 不 敢开，我出门一眼打车，我骑自行车我就不开了， 那图什么呢？ 对，所以也是挺不容易的。有的呢就是买了车嘛，我就跟那儿搁着，有的呢是舍不得这车号， 对， 这车号我还想留着，万一以后我再买车，我省得去摇了呀。 是， 能理解啊。 咱们小区的管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看看有没有物业公司啊，能不能通过办一些手续，咱们交点这个停车费，咱把这个车位，是吧？能有一个 归属感，让他啊想办法。 这事儿不是您说了算。 对对对。 这事儿吧，其实呢，就是往好了想呢，您跟楼上的邻居俩人可以协商，比如说135、246或者怎么着啊。 这我。 当然这不太可能，因为它是公共停车位，它又不收钱，所以您还真别不高兴啊。 或者说建议一下啊，那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车位啊由这个物业统一管理起来，是吧？哎，谁交费谁停， 那就得全院的人， 哎，对对对， 去跟物业商量，或者是这个居委会啊什么商量，这事还真不是个人能办到的。 这个 反正你就别生气了， 对，这大热天的是吧，那个万一再又不舒服了，那多亏 啊。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他本人挺怕冷的，但是呢不开空调呢屋里太闷，还是得开啊。他就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空调啊制冷最高能够调到几度？ 那干嘛非得调到最高呢？ 就别调低了吧，高点温度就不会那么低了呗。 啊， 应该是能够调到不一样吧。 我觉得就是说他想问您，是想问这个制冷的这个极限，还是说想就是说在多少度我就不觉得热了？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就是它空调呢，它除了一个降温的效果之外呢，它还有除湿的功能。有些人可能怕冷，说我不怕热，你热点没事，但是这个憋、这个闷、这个湿气我受不了。 那就单开除湿。 开空调它有这个除湿的功能，但是呢，这气温它又高，你相对来说呢还是得低点。那么制冷最高调到几度？应该我没试过，反正我们家的空调啊。我一般是停在28度，只要你开到制冷，它就会出凉气儿啊。有的空调是能够调到31度。 反正咱们这个一般提倡的是26度左右啊，就是不建议太低。至于太高了，你开30多度有意义吗？ 它只要出点凉气儿就行了呗。 那还能出凉气儿吗？ 能。 没事， 我们家是开到29度还有凉气儿。 那你 只要是制冷状态，它就能出冷气。 我觉得29度， 只不过说它 开空调， 只不过它很快的就和这个室内的温度是一致的了，它那个压缩机就停了。 对呀、这个 有点凉气就舒服点嘛。 你想，你开的温度，你比是吧？比气温还高。它怎么能实现它空调的意义呢？真的没有意义。我就开到26度的时候，我都觉得挺热的。 那是你也不太了解这个长期在空调屋里待着不舒服的人，他真的受不了、 哎。 我告诉你，但是不开又不行。 是吗？就是说最高，我看有那个空调显示的那个小灯上能显示到30度。 啊，有30度，有31度的，其实您可以 30多度的制冷， 可以试一下，可以啊，真的是可以的， 受不了， 好吧，这个得 我理解上稍微的难一点，因为我这人怕热，所以我一般都是24、25度， 行吧，那么有比较懂的师傅啊，可以给说说啊， 真的就在那种状态下，你制冷，然后你开31度，你看看对空调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是不是它设计的范围之内？ 我觉得它既然能设到31度，就应该没影响。 好吧。 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位听众他是一名孕妇啊，他说我现在怀孕4个月了，他就想买一件防辐射服。 防辐射服， 对， 不是辐射服啊。 对，他说不知道什么牌子好。这个涉及牌子呢，我们就不能在节目当中啊死白咧说了啊。 您什么情况呢？您是工作是环境有这个辐射的情况呢，还是就为了一般的，比如家里用电脑啊，工作的时候用电脑， 这你就不懂了。只要是怀孕了，甭管是跟家里面歇着、还是上班工作 啊， 女人她都会为了这个孩子想尽一切办法去保护他，哪怕我们家里面就一台电视。只要别的孕妇套了这么一个东西，我就得套这么一个东西。这个防辐射服其实做过很多实验， 对啊， 就是说目前来讲也没有一个绝对的论证说它是能还是不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你知道吗？它对于女性来说，对于孕妇妈妈来说，这个心理影响是特别重要的。 心理作用大于这个防辐射的作用，我觉得是啊。 好吧， 生活的环境当中没有那么强的辐射，除非你是做这个相关的工作啊，或者你经常去照那个 X 光。这个可能有必要， 怀了孕就不能照那玩意儿了。 对呀、而且就是市面上流行的这些所谓的防辐射呀，它真的，你也没测过啊，谁咱没 有 这手段。有 专业人士测过、 哎， 它确实能防，但是呢，它 真的要防的话，是要在完全密封的状态下。你那个防辐射服，你这儿袖子露个口，那儿袋儿露个口，它达不到那个你所想象当中的百分之百啊。但是这个心理作用还是很重要的。 那要按你这说法，你随便上哪儿买，只要好看就可以。 但是也不一样，就是那品牌嘛，我们还是相信品牌嘛。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 啊， 一个是想买，问问大家就推荐一些牌子，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是在网上买好，还是去实体店买？它。主要的求助是这个，人家是必须要买，但是就是想问上哪儿买，心里面更踏实。 你要都问成这样了，我就建议你去实体店买。 是的， 对吧？ 这个我的意见是跟你一样的。 没错，您看一看货比三家，您这个品牌那个品牌，您仔细看看，对吧？这样的话，你在网上买，你现在你都问出这个问题来了，就说明你心里不踏实。 啊、嗯，因为网上买确实方便啊，这个天儿不好的时候人家可以帮你送来。但是如果你确定要在网上买的话呢，你要去官方的旗舰店，而且是专门的育婴店去购买，有品牌的。另外呢，如果你家附近有这个大商场，就怕他们家附近没有，他逛起来不方便哈，挺个肚子。你要去一些那个，现在有很多商场有那个育婴专卖区，或者是孕妇专柜，你去这种地方买。 或者你在做那个检查的时候，我相信就那个妇幼保健的那个地方啊。肯定也有相关的这个介绍啊，也有相关的产品，你问问那个就是给你检查的大夫。 嗯，行吧， 是吧？ 我们把我们知道都说了。 哎，对， 大家伙儿还干什么呀？有不同意见的哈、 哎， 我们特别欢迎不同意见和一些新的分享啊。 下边这个咱没法说啊，这肯定得听大家的。 这个是什么呀？叫天空飘来五个字儿、哎。 泡菜怎么做？ 原句是那都不是事儿啊，咱这是网络飘来五个字儿，泡菜怎么做？ 泡菜怎么做啊？这个你是专门要做那个正宗的四川泡菜啊，还是说啊一般的？就是咱们家里做点泡点就行啊， 反正这网友就发了五个字儿、泡菜怎么做，也不知道您好哪口啊， 反正我和方明都不会。 这个关键是您要什么口味的， 对对对， 是这哈、啊、南北西东各个口味都是不一样的啊， 哎是、反正我知道最起码得有一泡菜坛子。 嗯，要是最简单的夏天吃的就是咱们腌点小黄瓜， 嗯 哈，那最简单了，它也算是泡菜呗，你腌过了你就不能说是凉拌的，它也算是泡过的呀。 您算腌黄瓜。 对，你说这个泡拉巴蒜算不算泡菜？ 听听大伙儿，这个肯定有比咱们专业的啊。 不大好说这个啊。 它这个流程啊时间比较长，跨度也比较大啊，这个一会儿咱们慢慢听大伙儿的吧。 好，我们刚才聊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俩有些意见还不太同意啊。不同意挺好的，我们各自站队啊。大家爱听我们不同意的啊，大家可以各自站队啊。 好吧。 好，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呢分享给我们，来帮助我们有求助的帮友们。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啊。 好，这个我们意见就统一了。大家这位朋友有一台烘干机，就是烘干衣服的，就家里用的啊，买了没用过。有想要的朋友呢，这个希望可以和他联系，他想把它转让出去，但是也没有报价格。烘干衣服的烘干机，东西呢是在西城区的西四北头条，电话是13910068553，13910068553，找林先生。 这位听众呢，家里有青花的花盆一个，而且特讲究啊， 青花瓷 底下呢还有这个花盆的青花瓷盘儿、 哦， 就咱叫盘托、 哦， 其实那个应该叫花盏，专业的 讲 叫花盏，就是它专门是赏花用的。 就是、花盆底下还有一个盘儿， 对。花盆呢高是31厘米，直径是37厘米，转让价格是40块钱啊、有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给盘吗？就是连盆带盘一块转 对啊， 是吧？ 配的，这是配套的。 哦、配套的。 18310568526, 18310568526。 好，下面这位朋友呢转让全新的雨伞2把啊，折叠伞5把。折叠伞和雨伞有什么区别？ 它一个是长把的那种2把、一个是折叠伞， 长把2把、 那个， 折叠的5把啊。 您以前是卖伞的吗？ 都是雨伞啊，每把10块钱。东西呢在东四环十里铺附近，好，不近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070120547，13070120547。 这位听众啊，给我们发来图片了啊，他是想转让一个全新的宠物笼，说家里一买买多了，买俩虫了，全新没有开封，还带那个纸箱的包装，尺寸呢是长61厘米，宽是41厘米，高是38厘米， 哎， 就是不大吧。中不溜的吧、 哎、你装个大点的猫和小点的狗都行。 哎，对，他说白色的框架，天蓝色的托盘啊，我们看到图片了，还挺干净的。 嗯， 自取，他说100块钱您拿走，原价是137。 哎， 他在高碑店青年路附近，电话是13718730746，13718730746。 好，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原装进口的卡西欧电子琴啊，功能一切完好。另外送琴盒，送电源转换器，还有琴谱架，原价呢1600多，现价是650元转让，电话是13910800011，13910800011。 嗯，又到毕业季啊，我们很多学生朋友已经毕业了， 哎， 那宿舍里的东西也不老少啊。 是， 这位就是他说我有尤尼克斯的羽毛球拍， 哦，名牌 啊。 我已经离开羽界一段时间了，对目前的行情不太了解了 啊。对， 他说，但是这个是品牌的嘛？ 哎 ，Nano Speed 对 X 三型啊。 哟，再来一遍。 Nano Speed， 这是一个就是很著名的型号啊。 啊 ，X 三， 你看你比我还懂啊。 对。 还有弓箭。弓箭也是一个很好的品牌，弓箭十 啊，弓箭十其实原价很贵的。 嗯， 他说我现在呢，分别打算是200、500、800，大概这个价格吧。 嗯， 就出手了。他说我们是大学生， 嗯， 毕业季东西都带不走，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是他们几个同学，我估计一块打球的同学， 哦，一套一套的 啊。他说保真啊， 还有弓箭，这家伙这是平常那个运动项目还挺丰富。 不是，弓箭十是羽毛球拍的， 也是羽毛球拍，好吧？ 这跟不懂的人聊啊，他全是笑话啊。 这还真没 弓箭 没玩过这个， 打球的人都知道啊，弓箭十。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微信联系一下啊。他说你在跟我加微信的时候呢，备注一下球拍。哎，我就加您了，我就知道了，咱们可以看图片啊。 哎，这真是用一个牌子就是一个牌子的这个拥趸，就跟诺基亚从来不了解摩托罗拉是怎么回事。 对，好吧。15600906336，这是他的微信号啊，15600906336。 好。 好，我们抓紧时间再说一个啊。 嗯，下边这位朋友呢，有中石化的加油卡，面值1000元，有效期到2021年，想换超市卡，物美、家乐福、金客隆都行。联系的电话是15810508920，15810508920。 嗯，就是卡换卡是吧？ 卡换卡啊， 换卡啊， 换购物卡。 好，那这里呢，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在第二时段将继续为您服务，一会儿见。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1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

差不多吧，就我小时候。 哦，你小时候听的？ 难道你小时候也听过？ 我听那歌的时候好像都挺大的了。 哦， 好吧。 啊，那会儿我还挺小的。 好吧，那说到这个空调的事儿啊，大家都纷纷晒出了自家的空调开到了多少度啊？ 嗯， 刚才那位听众的求助呢是，就是空调最高开到多少度啊？ 最高就是 有听众说他们家制冷最高可以开到30度。我估计是不是那个遥控器上它有一个限制， 对， 是吧？ 升到那一度你就再升不上去。 对，他说其实只要是制冷状态，哪怕你调的是最高的度数，吹出来的也 是 凉 风。 反正我也有感觉，因为我们家 特别弱啊。 我们家空调就是常年就开的28度，因为在低一度我就觉得冷。 我天哪！ 啊，这咱们这铁宝温度都不一样， 真的是， 希望能理解啊， 差太多了。 对，所以就是28度，那吹出的小风也挺凉的，只不过呢，就是它压缩机工作的时间就是哎跟你室温持平了，它就停了。 我差不多我的这个体感的温度，我觉得在24度左右，我是觉得最舒服的。 哎呀，那对我来说那就是冰窖了。 好吧，咱们某一个主持人啊，就咱们三个搭档里边的大鹏老师， 别跟他聊天行吗？他忒凉， 他必须在18度啊。我有一次他在机房里录音，我进去以后差点给我顶出来。我说天哪，我说这就是冰窖啊。他说我觉得刚刚好。 哎呀，我觉得跟他搭档的可能最佳伴侣是企鹅。 我的天哪。这期节目是由大鹏和企鹅为您主持的。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分享的啊，这位听众说他们家基本上是24到25度这个样子，然后呢给出的都是26度27，就是25到28之间吧。 对，对，因为这个温度呢，它既让你能够感觉到这个舒服啊，又能够节能环保。 对，另外从省电这个角度呢，大家也都分享，其实我们政府也是提倡这个温度啊。 是的， 26度是最好的，它是一个环保温度。首先呢，它这个温度适宜，不会太让你觉得凉，而且呢也挺舒服的啊。而且呢，就是这个温度比加减一度都会要省很多电，而且这个温度不太容易引起空调病啊，就是在高一度可能也未必就像我们想的那么省电。那基本上在25到28度之间都可以。如果这位听众您特别怕冷的话呢，像那位开到30度，反正它吹出来应该也是凉风， 也没必要，反正差不多吧，就26度。 没有必要，那人家自个儿身体的感受啊。 好的。 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啊，就是使用空调的时间呢不能太长。应该呢就是时不时的开窗通通风换换气，因为毕竟这个密闭的环境当中啊还是有一些细菌啊和一些有害气体什么的。 那开窗户不温度就又上来了，然后浪费 那没办法呀，你这他就得这样啊，是吧？你这天热你还得出去锻炼出点汗呢， 是吧？ 另外呢，空调呢一定要及时的清理，这样的话呢就不会传染细菌了啊。 就是尤其那个防尘那个罩啊，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 好，还有就是孕妇要买防辐射服啊，基本上跟刚才我们说的都差不多，也是建议就是去商场买，奔那个专卖区， 是， 或者是妇幼医院也有那种专柜啊。 哎，你看到时候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您跟那个医生问一问，看他怎么建议。 对， 啊， 那品牌呢，我们就私信给您了，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不能涉及过多关于品牌的话题啊。还有就是刚才那位停车位被占了的朋友，大家说如果这车位啊能证明是你的，比如你租了你买了， 哎， 那你就告诉他，如果不是你的，是公共场所的，那确实就是谁用都可以。 对，这个所以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就看你的心态怎么样啊。 对，还有就是可能大家的这种说话的交流的语气啊，就是最好稍微的啊礼貌一点， 没错， 别都那么跟那个吃了枪药似的横着出来啊。 远亲不如近邻嘛，是吧？那个您先有车，人家后有车，那也算不上抢吧，这个多多理解啊。 好，还有听众呢分享了自己买高铁车票的事儿啊，他说注册12306购票，第一次呢是需要身份证激活的，可以不用去火车站。在火车票代理那个点儿也是可以激活的。 哎，有的点儿可以，有的点儿就不行。 对，他说我们家那个附近那个点儿是可以的，那您就附近先问一问， 对， 看行不行啊。 有的时候明明在那个点儿上，他说给你激活了，但是呢，你还是注册不了，挂不上啊，就必须得上火车站了。 就最靠谱的是去火车站， 去火车站， 或者是同时办这件事儿，对吧？ 对， 就是你也甭注册了，你就 要走了，离开都去是吧？ 买票 查好那点儿是不是？ 买票的同时呢，顺便把这激活的这事儿给干了。 嗯， 再往后就方便了。 行， 嗯， 还有听众分享的这个墨汁儿的问题啊， 嗯， 有说往里面加点白酒。 哦， 说就稀释了，它就干得慢。还有说加点那个茶叶水， 嗯， 啊，说但一定得是过滤后的茶水啊，不能是连渣子都有。 写出字儿来会不会有茶叶味儿？ 就是反正这大家分享的嘛。还有听众说，你可以加一点白醋，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墨水的蒸发速度。 啊，但是加了这些东西以后，写完了字儿时间长了 是酸的。 对啊，它会不会产生一些变化啊？你比如说字儿会不会发黄？它是不是会容易褪色，这个都不好说。 你听我讲啊，它如果是练字儿的话呢， 嗯， 无所谓， 无所谓， 哎，这就可能就扔了，谁也不会老留着。但如果说我这墨宝我想留着，人家肯定也不会说用这种方式。 你这玩意儿 现磨这个墨， 你现在你要能捡着一张蒙西之当年练字儿的纸， 问题是捡不着啊。你给我捡一试试去，你给我捡一试去，我给他买最好的墨。 要我就等着， 我上安徽给他买墨去。 哪个大书法家练字的时候，我就在外头等着，我专门捡。 啊，肯定就是普通人练， 啊， 练习嘛， 对对对对， 真的是书法家一定不会用这样的方式了。 哎，对对，其实练字我可以推荐大家有一种这个方法，就是现在专门有一种练字的那个练字本儿， 嗯， 它呢就你不用蘸墨汁儿， 水是吧？ 水一蘸在上面一写就很清晰的写出来了，然后等它一干了呢。那个字儿又没了， 我知道， 反复的用 那个吧。我给我们家小朋友买过， 嗯， 但是吧，那个你知道吗？它跟那个墨劲儿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哎，水 那就跟玩儿似的。但是你拿墨，哪怕就是说我写的不好，但是我拿着墨汁， 嗯， 拿着毛笔，那个架势一摆出来，它确实不一样，就跟我们那看书似的。其实都是看书，我在网上也能看， 嗯， 我在电子书上也能看，但是你 拿 着 一本书， 它就是不一样。 哎呀， 横版跟竖版的都不一样。 是啊， 好吧，要的是这个意思啊。 哎，这个太能装了。 还有听友，这是装吗？你也得会装啊。 好吧。 还有听众分享的这个方法我觉得也不错啊，就是说过去小朋友写书法不都用墨盒吗？ 啊， 你扣上那盖儿不就没事了吗？ 哦，对对对对。 还有听众说你可以用那个塑料薄膜给它包起来， 裹上点， 哎，然后你写的时候你再给它拆了， 这个弄一保鲜膜。 哎，还有位听众说你可以在那个砚台那个地方啊， 嗯， 就是给它罩一个罩， 哎， 就像那个灯罩似的啊，减少它的挥发，或者呢离那个风扇什么的空调地方都远点。 我觉得这都是懒人的办法。你为什么不你研好了墨，每次用的差不多，每次都把它砚台洗干净了呢？ 他不就算不好这个数量吗？练字儿。 要我就雇一小书童，专门给我磨墨啊！我写两笔，他就给我磨一点；写两笔就磨一点。过去好像都这样的啊。这公子在那儿读书写字的时候，旁边书童在那儿磨墨，这个可以有。 你还雇一书童， 就是贵了点。 无语啊。 好吧。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其他求助的一些新的问题啊。 啊， 这听众特别有意思啊，说各位福天好啊。福天安好啊， 嗯， 请问黄花鱼跟黄鱼是一家吗？ 黄花鱼跟黄鱼，黄花鱼就是黄鱼。 就这事儿吧，好多就是这种问题，就是你不问吧， 嗯， 你真的没想过。 对，你猛一问我们也不知道。 那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有没有知道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啊？ 啊，我 黄花鱼和黄鱼，我们马上给您查查。 我还特意的查了一下啊， 嗯， 这个解释是这样说的。黄花鱼又名黄鱼， 哦， 那就证明黄花鱼就是黄鱼，黄鱼就是黄花鱼。 但是也有不同的说法，等会儿我们再分享分享啊。 有带花的，有不带花的， 可能有大小的分别。嗯， 哎，那就是大黄鱼和小黄鱼的区别了。 对，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嗯， 他说我想问一下团友，哪个医院治疗三叉神经痛这个病比较专业？ 哦， 他呢想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法， 嗯， 来治病。电话呢是13671328596，13671328596。 好， 这 个 你来， 这个朋友是要买好的收音机啊， 嗯， 好一点的收音机，不知道哪里有好一点的收音机。 去靠谱的地方买， 对， 都是还可以的啊。 以前咱们老说那德生嘛，是吧？这个安定门外那个专门卖德生收音机的地方， 对，另外去一些那个卖大卖场。就是那种电器大卖场， 啊， 它有那个小专柜，也是可以买到比较不错的收音机。有一些超市好像也是卖一些还不错的品牌的收音机，他们有专柜嘛。 反正我感觉啊，您拿起那个收音机来，您掂量掂量，如果哎分量有压手的感觉啊，我觉得 就靠谱。 你是穿看分量是吗？ 它里边， 它里面给你装一板砖，分量沉。 就证明那零件反正它都着实。 啊，一个是去靠谱的地儿，首先是第一道保障，嗯、第二呢就是价格。 对。 哎，你看太便宜的那肯定就不灵， 对， 就是差不离儿的，您能接受啊哈？ 性价比啊，嗯。 还有几位听众问，这大棚上哪儿避暑去了？等他回来我们告诉你们，让他自己说吧。 十八度的那些。 嗯，关键是有一个听众啊想请教一下大鹏。 怎么着？ 但是大鹏不在啊，我看看有没有别的听众也明白，就电视的问题。 哦。 他有一急事儿，他说我们家这个液晶电视啊，康佳的、 嗯、 突然就是不定时的黑屏 啊， 然后也没动静了，也没声了。 嗯。 重启之后呢又可以看一段时间。但是一会儿又不行了 啊！ 他也请了售后服务了，说人家上门说呢，说您这芯片坏了，然后呢就先收了几百块钱，然后他就问说你怎么知道是芯片的问题呀、啊？他也说不出来、 嗯， 但是呢咱也不懂，所以没办法，只能呢把这钱交了。 关键是交了钱以后好了没有啊？ 对啊，就是修好了的话呢？ 对啊，如果他给您换了一芯片，说修好了，那还值；要是没修好，那不就是骗子吗？是吧，这关键他没说后半段，没 说 结果。 还是 说 您就是觉得就即便是修好了， 觉得 你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个芯片坏了，坏在哪里，就我这钱我得交的值、 啊、 还是这个问题，这是两个问题、 嗯、 是吧。 嗯， 他说想请博学的帮友们啊来帮忙指点一下迷津， 就是那个液晶电视的芯片是不是那么贵啊，这个是不是芯片坏了会出现他说的那个现象，对吧、 嗯、 突然不定时的黑屏，然后声音也没有，但是重启之后又可以看上一段时间。 对，如果说这事儿吧解决了，您花了钱了，电视修好了，那就是一科普的问题。 对对对， 了解一常识。 嗯、哎， 如果说您这钱也交了，压根儿就没修好， 那 您就是遇上骗子了。 您得维权、啊。 对，有可能就是上门维修这人员不是人家这个品牌的正儿八经的维修，因为现在有很多网上的那电话不是人家真正的售后， 嗯， 都是假的。 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想问一下空调的问题。 嗯， 他们家空调7月8号， 嗯， 今儿都几号了？ 今儿18号， 十八了， 19号。 他说7月8号运行灯不亮， 嗯， 光吹风不制冷。 哦， 也是请了维修人员，说刚刚呢换了个电容，花了200，7月18号一开机就跳闸，然后物业说呢说这个是空调坏了 啊。 说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也弄不明白了，说有没有懂的师傅呀，就想问一下我这个还有没有修的必要，说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说我们的机子也比较老了，说实在说不灵的话我们就不要了，对，就换一个、 嗯、 不跟他着急了。 电容我也换过啊、 嗯、 大概这个钱差不多吧，这个是200，我那个好像180啊，这个价格是差不多，但是他是开给你换完了以后当时试了没有，肯定师傅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一个流程，给你换了零件然后马上就要开要试机，他得试机，他得好了你才能给他钱让他走 啊， 对吧。 他这个我看他的文字的描述啊，应该是当时试没问题， 哎， 但是过了10天之后又开机的时候 又跳闸了， 就跳闸了， 哎， 然后人家物业来了说你这是空调坏了导致的跳闸。 那到底空调坏了没有呢？ 那 是不是 物业的他又不是修空调的？ 对呀、啊，所以你得首先你得确定确实又是空调坏了，或者说你能确定又是那个电容坏了，那就你得找那个维修的师傅。这刚还才10天，你给我换那零件就又坏了，那你肯定他有一个保修期啊， 嗯， 对吧？啊，如果再确认不是空调的问题或者其他线路的问题，那您就没必要跟空调较劲了，是不是？ 好吧，这位听众也留电话了啊， 哎、 电话是15001207528，15001207528。 嗯， 确实啊，到了夏季呢，很多电器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毛病，我们呢也是建议大家呢，首选就是售后的维修。 哎、 那现在那个售后维修啊，就大家不要到网上去找， 你那个 敲一品牌出来，然后出来好多电话，那里面有很多它不是真的。 你那个保修卡上、 说明书上， 哎，对， 那后边那个是正儿八经人家厂家的那个电话。 对，但是时间长了，它有时候也会变化、 嗯、 啊。你比如说，你像他说这机子比较老了，变化的话，你要通过那个114啊什么的，你也能够查询到它改成什么号码了。 114啊。哎呀，114，我先不说什么了啊。嗯， 好，还有呢，就是一般比较靠谱的大品牌的电器呢，就即便是他售后维修的电话改了，他之前那个电话还是有人接的， 对， 他会告诉你转成 什么了，改成什么了， 对对对，就是所以还是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啊，至少售后服务我们不用那么着急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一些反馈以及转让的一些物品啊，反馈的信息也挺多的。我们说几条吧。这位听众说，帮帮团的朋友们大家好，谢谢你们了，我的电饼铛求到了啊，不是电的，是那个铁的啊。 饼铛， 对，饼铛求到了，我还求了两个，帮我们邻居还求了一个、 哦、 啊，说说谢谢一位来自小营的大哥，昨天专门骑车给我送过来的、 哦、 还有一位是呼家楼的刘大哥，说冒雨给我送来的， 瞧瞧， 另外还有来自前门的一位大姐还给我打电话 啊、嗯、那就大姐您甭来了，已经有俩了 他说这个帮帮团的力量、 谢谢 又大又快啊、谢谢所有热情的帮友们。 这位朋友下边也是一个反馈，他说我求的那管钳子啊，就是拧水管子的那个工具啊，已经求到了，谢谢帮帮团，接地气儿的这个节目呀，老百姓特别喜欢，祝节目越办越好啊，也谢谢您啊，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能够得到帮助呢，其实这整个这个过程也是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嗯，我们挺有成就感的，所以大家如果通过我们的帮团啊解决了问题，受到了帮友的帮助的话，请及时的给我们反馈啊、 哎、 我们经常会在周日的时候呢也去追访一些听众朋友，把这些正能量呢随时传递啊。 嗯， 这位听众也说了，说我求购的自行车已经买到了， 对， 谢谢帮帮团，谢谢，就甭谢我们了我们就是说了说帮您啊， 哎，这个谢谢您支持我们的节目。 嗯，说说这个电视的问题啊，有几位听众也是分享了、 嗯、 说我的电视啊也出现过刚才那位听众提出的问题、 哦、 也是一品牌的，是长虹的、 嗯、 说我直接换新的，我省得捣乱， 直接换新的啊， 嗯，就到年头了就差不多可以换新的了， 对对对、 啊、 就是你在修完了以后它确实可能过几天又出各种各样的毛病， 对、 啊、 还有就是给那个墨汁特别容易干的朋友出主意了，哎，这不都是那会儿小学生用的方法吗？说给那墨盒里垫上一个类似海绵的东西， 啊、是， 然后给它盖严了盖儿， 啊， 就不太容易干了。 时间长了以后就臭了。 那就别让它那么长时间呀，是吧？墨盒小的时候不得刷吗？ 那你干嘛现在不刷呢？ 你今天不是来做节目的，你今天 是 来 给你 抬 杠 的。好，我们来说一组转让的物品啊。 好，看看这位朋友转让的两个无扇叶儿的风扇，一个单冷，一个是冷暖风啊，这还是带有定空调的效果啊。两个九成新，只用过三次，原价300多元买的，现在200块钱转让，两个一起呗。找这位李女士联系，电话是18810732209，18810732209。 好，这位朋友呢有5把全新的长把的特别适合老年朋友用的伞、 哦、 说这个你有雨的时候你当伞，没雨的时候你都可以当拐杖 拄着， 哎，尤其是这天出门嘛，又当拐杖又当伞啊，说每把10块钱转让，他在北四环啊、 嗯、 微信和电话同号13161609491 13161609491。 好，这位朋友是免费转让，免费转让就是赠送呗， 嗯 啊，白色的家具啊，有衣柜，有床，梳妆台，低柜等等，白色的一套家具，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啊，免费送的，电话是13693285840 13693285840，地址在大兴团河新安里小区。 好，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全新的叫做乐美雅玻璃晶彩琥珀3升的锅原来是一锅啊、乐美雅玻璃晶彩琥珀3升锅啊，就是一高级锅啊，看那意思， 反正他没写标点符号，我们就这么慢慢断句， 对，没水多少钱啊、哎、电话是1366109457413661094574。就现在新出的这种玻璃锅呀、 嗯、 你别看它是个玻璃的啊、 哦、 挺贵的呢， 没错， 但是特别好使、 嗯、 而且它很节能很省电。 好， 嗯， 好，下边这位朋友家里呢有一传真机啊，家用的那种传真机还可以正常使用，这个机器呢还可以传